系可以买翻晒所有领会嘅，唔需要买翻晒，你买卅几个 percent 得噶啦，因为你最后咧，你顶董事会里边咧一定要有你嘅代表，你一定有最后嘅否决权，因为你可以要求开股东大会噶嘛， 咪着咗个私有化嘅屌， 喂，而家点搞啊？你谂下七成嘅商场里边嘅铺位，全部都系嗰班连锁店嚟， 系。 所以 Anthony 今日你讲咗第二次，我讲第三次，嗰啲唔系港珠咩？当年为咗抽嗰几手咁嘅啦，即系湿鸠股票，难听啲讲，你攞咗几多手啊？系咪？佢哋咪基金， 你两只俾你投嗰浸咯。即系除非你 唔系你班契弟，你唔会 hold 噶嘛？ 你除非你 IPO, 你就系炒一转嘅啫嘛。 除非你 IPO， 你只系储到而家啫。但你储到而家都好，其实你系升咗几多咧？系升咗五倍啊嘛，最多都系。 大部分去抽到呢啲嘅人。都系转头就掟噶啦， 咪系咯，即系你系你系赚佢 premium 啫嘛， 你有几多手可以抽得到啊？你咪掟晒俾啲基金佬咯。 你抽孖钱，个个都话抽孖钱，你抽到几多手啊？你必抽必中咩？ 唔系你一定中，起码一手，跟住睇下边个有二，边个有三嘅咁样，睇你几多人抽咯。喂，你九蚊十蚊，而家去到四十几，都唔单止讲呢样嘢，你嘅市值啊！都成千亿啦， 系啊， 唔系你点样做恒生指数成分股啊哥？ 但系当年房委会嗰班人，即系今时今日面见到呢啲咁样嘅问题，佢哋又点样 comment 嘅咧？ 冇嘢可以 comment 啦。喂，当年其实已经讲得好清楚啦。第一，呢个系令到房委会能够自负盈亏嘅方法，因为点解咧？其实房委会有两个收入主要来源噶嘛，一就系卖居屋，二就系商场同埋停车场， 即系做收租佬。 你如果一般嘅住宅嘅收租咧，基本上系蚀本嘅，因为点解咧？你有好多嘅公屋咧，系需要即系不断嘅维修噶嘛。 嗯， 所以你除咗靠呢嚿嘢之外咧，系冇嘢靠嘅。 嗯， 你卖埋佢，你用19亿卖，全香港180个商场，哇，真系抵玩啊，大佬！ 但系当年即系。当年有份卖嗰班人，即系佢哋一直都坚持话，当年嗰个财赤好严重啊嘛，即系如果 屌有几严重啊，你咪政府注资咯，大哥。 所以你话即系嗱，我觉得啦，即系其实你今时今 喂，所以民主党道一次歉系冇用噶。喂，当日点解咧？我点解我话你搞追求公义，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你能够自反而缩啊。 嗯 嗯， 所有人都反对嘅时候，你够胆行出嚟嗰个先系坚啊！你先话自己系主持正义， 你嗰时系前线噶嘛？系嘛？ 我系前线， 前线四方同你一齐啊嘛， 佢咪话同我讲咯，你一系就做秘书，一系继续帮阿婆啊嘛，屌你带我啊，系嘛，所以咧，有啲人以为我同佢班好 friend， 其实我同佢好唔捻 friend 噶，仆街。 即系其实领会咧，系你同四方嘅一个 决裂嘅因素，因为我觉得呢条友咧，呢个阿姐咧系唔识呢啲嘢嘅， 嗯， 佢系完全唔识公共政策，因为佢系一个记者嚟嘅， 所以咧，即系我希望四方咧就听下呢条片啦。 系点样啊？四五点，咁起身啦，喺度翻工啊，咁有人打电话嚟啊，都仲系爱尔兰啊，咁样。 半年前，大埔大园村呢度仲有呢啲小店茶餐厅，当中呢间爱尔兰可以话系街坊挚爱。 嗰度大园村食客咧，绝对系天堂啊！由以前食到而家咧，加极咧，就算佢爱尔兰食咧，都系难嘅黐线啊！边度食啊？咁啊，我哋要唔要领爱？ 游行申诉，但都无所救领。领会翻新美食广场，要租户重新投标。82年喺东姑亭起家嘅爱尔兰，当时5500蚊租，但系领会加到145000。今年初12间铺，9间都顶唔顺贵租要执笠。呢、這个天堂同埋爱尔兰都已经唔喺度啦。 啲客啊，你几时开翻啊？你快啲开翻啦！我哋好唔方便啊，咁样咯。 女太都想嫁，但面对领会啲贵租，都知道冇咩可能。 哦，佢嘅做法咧系唔应该咁样做咯。呢啲咧都系政府无能咯。好似嗰啲租客啊，啲做起啲茶餐厅啊，好多都系咁俾佢不知所为咁啊赶走。 领会上市10年，苹果抽咗领会6个商场做统计，发现连锁店嘅比例有5至7成。其中乐富广场就越做越好啦，170间铺入边，74%都系连锁店，仲有珠宝店嘅 Bell 同埋 Uniqlo 呢啲知名品牌。